情歌。盛开着火红的花朵，我的心就再次停泊。天空中落下了遍地的牧歌，原来是你从这里经过。彩虹下流淌着美丽的传说，是它深深把我诱惑。从身边飘过的每一首情歌，我都用心静静地听着。哗啦啦的情歌，哗啦啦的唱，哗啦啦的太阳映出你脸庞。哗啦啦的情歌，哗啦啦的唱，哗啦啦的笑脸在我心里荡呀荡。传说是他深深把我诱惑，从身边飘过的每一首情歌，我都用心静静地听着。哗啦啦的情歌，哗啦啦的唱，哗啦啦的太阳映红你脸庞。哗啦啦的情歌，花朵开出了吉祥，哗啦啦的情歌，哗啦啦的唱，哗啦啦。